我哋嚟过已经系几个祠堂啦。 跟住得。 好在嗰个船咧系有跟一个好壮健嘅哥哥， 个、 哥哥即刻嘣一声冲过去，救到佢上嚟，因为佢冇沉到落去。当时我哋其实冇人听到佢跌落水个嘣一声啊，冇声噶。我哋发现佢嘅时候都隔咗几个祠堂你啦嘛。 咁佢冇叫咩？ 听唔到嘅， 都听唔到。 你个游艇上面玩紧嘅时候冇人听到嘅、 哦， 后屘真系有人见到嘅时候咧，已经隔咗好远啦个距离。 哇！ 好在真系有嗰个哥哥即刻来救佢，所以你落水系真系好危险。 嗯，或者唔好单独咯，你落水嗰下点都系嘛，两三个咁 啦，系咧会安全好多咯。 系，嗱、除咗水之外咧，亦都有人话呢个农历七月时间最好咧就唔好搬屋嘅，你觉得系咪咧？ 一般咧喺七月咧，我哋都唔会特登建议人哋去入伙啊，搬屋啊。有啲人觉得喺七月入伙，你就好容易请咗好多朋友仔入去。 点样叫请入去咧？ 嗱，因为你喺入伙嘅时候咧，好多人会拜四角， 系啊系啊， 或者拜下啲鬼神。咁、你拜嘅时候就引诱咗啲街边嘅孤魂野鬼入埋去。 哦，有饭开， 走系佢唔走，你就大镬啊！ 系， 所以好多人都唔会喺段时间入伙嘅。 咁如果我唔拜神咧，咪冇事咯？即系我唔拜四角，系咪冇事咧？ 临拜，但系你可能都会开门咧，搬嘢好多嘢，令到啲灵体会装下装下。即系就算我哋人有时见到个铺头开张，你都会再装下啦。咁啲灵体孤魂野鬼嚟，咁咪一样有机会入咗去咯。 所以系一动不如一静啦，系嘛？呢啲时间 都可以咁讲，有两个唔喐嘅，一个就系七月，另外一个就系有大肚婆。系啦，基本上都唔移动噶啦。 系嗱，咁啊，仲有啲咩咧？好多时会烧家衣啦，头先所讲啦，即系我自己建议咧，如果有小朋友嘅，最好就唔好带去烧家衣啦。 啊，都唔系噶，我细细个都系烧噶啦。 唔系，我细个系噶， 有习惯噶嘛，掉下啲钱啊，嗰啲都有啊，系啊。 咁但系嗰时唔系好识啊嘛，咁阿妈又冇呢啲咁嘅 concept， 谂住哦一齐落去烧啦，你咪帮我攞埋嘢咪几好。 所以咪好多歪面嗰啲小朋友啊，以前依家反而少啲嘅， 系嘛？ 依家唔兴带嘅小朋友攞烧衣啦嘛。 系啦，所以我都即系提醒大家，即系最好唔好带小朋友啦。同埋嗰段时间，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滞啦，即系讲紧呢个月啦吓，真系样嘢都唔好顺嘅说话，但佢系烧开，咁佢唔烧觉得我好似。做漏咗样嘢啦，咁我觉得系可以有嘢代替嘅。其实你可以唔落街烧衣，你就去一啲咧，而家啦吓，今日疫情过后啦，今日有一啲比较大型啲嘅神功器啊，嗰啲御难场地啦，咁你咪做一啲功德咯， 供俾啲冤亲债主啊或者孤魂野鬼。 系啦，其实你都等于嗰个意思啫嘛。 但系有时又唔系几好嘅，即系好似我哋咧烧开咧，即系曾经试过有一年迟咗咧。即系喺啲道场度咧，真系会有灵体出现嘅。 你意思系个别啦，定系 嗱？即系可能你每一年都十四嗰日烧嘅， 系啊。 咁但系跟住你系迟咗一两日，譬如十五、十六先做，因为其实成个七月都会做噶嘛，唔一定喺正正日嗰一日噶。咁即系有时迟咗咧，系会有灵体早一日出现嘅。 你意思系佢认得你，你 佢知道啦，系啦， 系 啦，你派开饭，年年都嗰一日派饭， 系嘛？ 跟住你突然间褪后咗一日，咁佢就早一日到咗嘅啦，人哋。 咁佢唔系净系等我噶嘛？佢应该等啊，好多人都烧噶。 咁佢嚟得就等你噶啦，有时 系咪啊？ 系啊，呢啲都系因果嘅又。 哦，即系佢觉得啊，你都几好啊，我认住你，咁啊，出年你又嚟啦。咁点解你今年唔嚟啊？咁样 系啦，你突然间派派嗱，人就好衰系一样噶。你俾好处佢俾开，突然间又一年冇咗咧，你就系衰人嚟啦。 系 啊，所以有好多人成日问呢个问题：我应唔应该烧落去啊？ 系咯， 或者我应唔应该由头已经冇做啦？有啲人觉得， 你觉得咧？ 我觉得好事又唔怕做嘅，不过即系你可能话有啲人会叫你就 系 你同佢讲我三年就一个循环， 哦，又系用一个咁嘅单位 系啦，即系我有个单位嘅，我做三年，咁之后做唔做系我嘅事， 系 啦， 哦，咁样啊，大家记得旧年有冇烧衣啊？咁要搵翻下自己先咁样， 系啊， 如果冇嘅，咁你又觉得我唔想有呢啲咁嘅危机啦，咁不如就去啲地方啦， 冇错冇错， 等佢哋帮你做，因为嗰个地方起码。你会见到咧一个好大嘅一个鬼即系一个鬼王啊，其实佢观音化身嚟噶嘛， 系咪？冇错， 佢睇住现场噶嘛， 系 啦。 同埋咧，其实喺传统，譬如做法事或者啲传统啲啦，其实会有个动作，我哋香港人一般都唔做嘅。 系， 逢喺啲孤魂野鬼咧，我哋有个祭台噶嘛，我哋有张台仔俾佢食嘢噶嘛。 系啊， 其实走嘅时候咧，系会推冧张台嘅。 你先系个台做晒所有嘢啦， 冇错啦，做晒所有嘢，孤魂野鬼食嘢嗰张台咧，当我哋完事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推冧佢，叫佢走嘅， 哦， 即系唔好再嚟食啦， 系， 即系人哋有一个动作，你不要再翻来， 嗯， 咁就会好啲嘅， 嗰个仪式 系啦，即系同佢讲你要走啦， 哦，即系。 最后就係烧个大事王嘅时候呢， 係 咪就等于成件事完咗咁样。 係啦，即係你有俾知道佢完结。 嗯。 咁但係如果你唔知嘅喺个街度做完嘅，有啲仲会跟上屋添。係。咁所以有好多人就驚呢样嘢囉。 嗯。好多所谓禁忌啊，不过我觉得咁讲啦，即係唔使话咁驚嘅，因为始终呢个都系一个日子去分衣施食啦。 冇错。 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最简单咪烧张衣纸八戒喺地下咁样，你跨过佢返屋企囉。 係啦係啦。 係啦，再唔系你冇即返屋企囉，去茶餐厅饮杯嘢先上去囉。 冇咁夜开嘅茶餐厅而家。 咁依家烧衣都唔会好夜烧嘅，我諗到七八点九点 係啊。你觉得烧衣应该几点呢？ 嗱，一般我会建议近住傍晚都冇理由日头烧嘅， 即系唔会日光日白噶嘛，十二点烧啊， 始终派钱你都等佢出嚟先啊嘛，灵体唔系话日间唔出得嚟，但少啲咯，咁最好喺啲天开始阴啦，咁就开始做。 五点后可以啦， 系啦，五六点后啦，系啊，咁做完其实你仲有好多机会去茶餐厅，去边度都得嘛，冇人叫你凌晨一点来烧衣嘅， 有冇试过？ 有啊，应该有呢啲人啦、啊。 应该都有嘅。 因为啲人避开㗎嘛，即係特登就自己静鸡鸡就去烧咁㗎嘛。有好多古灵精怪嘅模式嘅。 所以唔好真係太夜啊，总之七八点啱食完饭落去就其实几好啊呢啲时间。 系、啊。 叫人多返少少咁样。 咁、啊啊、跟你嘅机会就少囉。 系、啊。跟然后揽下火盆返屋企。 系啦、啊。 都可以嘅。冇、如果唔系咪烧报纸囉。 烧咩都得㗎，有个火就得。 有个火就得啦。揽一揽。 系啦，揽一揽。系啊。 系，好啊！提一提大家呢啲嘢。喂，翻嚟之后吓，继续都有一啲关于农历七月节嘅一啲灵异个案啦。啊，咁啊，同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同埋电话系1834997。 恐怖异事，潘少聪，1834997，183499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晚上11:37，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一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好想约你开 app 攞奖，大家乐全新 Club 100，快啲开 app 攞奖啦！人人食尽优惠高达600蚊，立即开 app 攞奖，我 Gigi 都开咗啦。order， 等我次次都下载 Club 100落 order， 受条款一束。 新城广播33周年 ，Be yourself， spark brightly， 做回自己，继续发亮。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静雯 Angela。我觉得点样可以做回自己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是令到你很不舒服的，我觉得找回你自己就是找回一个状态令你自己觉得你是开心的，令到你自己 keep 住有活力去生活啦，去爱自己，那就是做回自己啦。 新城广播，我们有着无限可能。 8月24号，新城33周年台庆 show， 指定赞助最大金凤板丁饮品、异想前 money bag、百佳、屈臣氏、丰泽、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屈臣氏蒸馏水。 你偷偷地拎晒我啲旧金饰去边啊？ 老婆大人，呢啲首饰10年都唔见你戴，咪谂住变现咯？ 吓？又烂又旧，仲要唔同品牌，有人收咩？ 唔理新旧品牌，基金、铂金定足金，目标通通都收。 过程专业透明方便，除了即时换现金，还可以揀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本来想住换返件天然钻石送俾你，不过你唔想就 老公洗钱精灵又锡我，我实支持㗎，快啲带我去 Mabel 收金增值啦。 如果有人諗起韓國醬油蟹都會諗起我哋，因為畢竟都可能有四年係每個星期會有一啲空運返嚟嘅，其實成本係貴，我哋唔會行啲船運啊啲，因為我哋係想空運係最短 最快㗎嘛，係新鮮咁樣 所有嘢。I believe呢個 concept 到依家都唔變嘅，即係可能係大量，如果船運係平好多噶嘛，即係我過唔到自己，覺得係永遠呢個 concept 已經入咗個心嗰度， 係 覺得係空運喺個廠嗰度做完製成，跟住再空運，對香港人，我覺得係有一個 promise 佢哋咯。 堅持你所堅持的，相信你所相信的，呢、這個可能就係成功嘅其中一個原因。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范振峰、 程海欣、 程海欣、 范振峰， 爱唱咯。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剛才又說聽完這首歌畫出現一個被鬼砸的情況，我不知道剛剛這個 Jingle 3秒而已沒事的，是還早啊，不過鬼月我就不知道真的。 靈探都經常播這首歌，以前很興 奮的。喂，我們聽個電話先，好，這位叫做Holy， Hello。 Hello， 你好， 師傅好。 Hello， 師傅好啊，是啊，去發傳銷那裡。好，怎樣，有什麼分享？ 我今日撞车。 咩话？ 今日撞车。 你今日撞车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咪应该即系恭喜你啊！因为你撞车，我先我有电话。 系啊，系嘛？系应该都要。 点啊点啊？咩事？ 系其实系咁嘅。咁呢排枕住都有病嘅，咁甚至乎连带公司嘅，即系我老细啦，都病埋。咁我觉得好奇怪啦，跟住咁因为昨日老细就请咗假，咁就变咗我又唔使返工啦，跟住好啦，今日就諗住早啲返公司執头執尾，然后等老细返嚟开工啦咁样。咁但係我朝头早起身我係冇问题嘅，我係个人係正常嘅，但係到返到公司就开始唔舒服啦。 咩唔舒服？ 头痛，头好痛，好痛，好痛。咁跟住，咁后屘同事就话：，你唔舒服，不如翻屋企先啦。反正老细今日都唔翻咁。咁好啦，咁啊翻到屋企，哇！真系成个下昼都系剧烈地痛咯。咁有食药嘅，有食止痛药嘅，但都冇效。 系 啦，咁跟住好啦，本身我都食啲。百科啊，咁西式啊方面嘅嘢啦，咁、就自己 check 啦，咁啊睇下发生咩事啦。咁、就指出话屋企环境有问题。咁好啦，屋企环境究竟有咩问题呢？咁佢就指出话有地薄灵，但问题系啦，咁地薄灵应该系喺嗰个位置度唔会喐噶，以我理解系咁样，但唔知点解就跟咗我走咯。 跟咗你走嘅意思 系，其实因为我系翻公司，喺公司跟咗我，但系公司平时系冇嘢嘅，唔知点解突然间呢段时间我翻亲去，其实都唔舒服，但我就冇特别去留意咯。 系 今日真系好强烈，好强烈头痛啦。咁跟住就真係咁樣一 check 嘅情況之下，就發現哦，由我諗其實可能未必佢係想表達地步靈，可能係想表達靈體啦，因為咁跟住我就心諗死啦，咁點算呢咁樣嗰啲，咁後尾就諗起師傅教嘅嘢，咁就跟住就同埋諗起啊，土地都好耐冇裝啦，不如出去同土地門口土地講聲啦，咁樣嗰啲，咁就點香啦，咁就出去揾土地啦，跟住。点完香真係揾咗土地啦，开始个头痛症状就慢慢减咯。 哦，即係你本身都有师傅跟开，咁所以有啲法科嘢就做咯。 系啦系啦， 即係个土地帮咗你啦。 係啦，我相信係土地，因为我其实我装香嘅时候，我望返入屋，我都见到係有个人咁嘅物体行出嚟嘅。 嗯，咁其实有一件事係你屋企嗰个地薄灵。 但我屋企平时系冇嘢， 系啦。 其实我喺度怀疑，所以我就唔知啦。可能系其实只系灵体咯，我估可能。但只不过 check 嗰下啫。 开门啦喎，今日其实近期都多咗好多嗰个个案噶， 即系开始近开门时间就多咗。 系啦，已经多个案噶啦。 系，因为如果你屋企嘅地方嚟，其实一早会搞你啦。如果系讲， 系咯，所以我就系奇怪，我就估可能只系。灵体，但是因为平时、即是都冇咁易俾灵体搞㗎嘛、即是见到都好都唔会埋身㗎嘛，但是就唔知点解今日系好强烈好强烈，系真系痛到系真系头痛到爆嗰阵嚟㗎。 咁你话你个老细都有事喎、啊。 我老细病咗咯，咁佢唔信呢啲嘅，咁我亦都唔敢吓亲佢啦，系咪先？ 咁佢个病亦都未必同灵界有关嘅，系咪啊？ 系啦，但系唔知因为怎？因为平时我哋又唔会话连住，即系一个人病完都得个，加上其实我已经放咗几日假再翻去，咁如果真系要我传染，因为我唔系感冒啊，我系胃炎，变咗正常都唔会传染啦。咁但系老细突然间就琴日开始话，哦，佢真系唔舒服啊，嗰啲咁样，咁变咗我今日翻到去系真系好头痛，我都觉得好奇怪。系其实呢段时间枕住都唔系咁舒服噶啦，翻到公司都。 咁你本身系咪一路都有感应开呢啲嘢嘅咧？即系容易啲嘅咧？ 系，都系。 哦，唔怪得先。即系你都算系啲高龄人士嚟噶啦。 系啊，可以咁讲嘅。 哦，咁你以往七月呢啲系咪有咁嘅情况发生嘅咧？ 就系冇咯，所以我都觉得今次好神奇啊。 不过好难讲，人有三衰六旺噶嘛， 运程啦， 系咪？即系可能你今年 惨， 冇人预计到， 系啊，你冇人预计到噶嘛？即系你永远健康咩唔会噶嘛？即系你总有啲可能打败仗啊，或者情绪有 你谂住唔病就病嗰啲， 系啦， 系咯，呢排就都系病咗，咁其实 keep 住都唔舒服，但系其实已经好翻噶啦，所以我先会翻工。咁但系一翻到公司就唔舒服，我都觉得好奇怪，因为平时公司都冇嘢，都干净嘅咁样，因为我哋都地铺嚟嘅啫，咁样咁。但系唔知点解就系今日咯，咁跟住咁好啦，咁处理咗之后啦，咁我都有同朋友讲起呢啲事嘅咁样，咁一讲咧个电话就会 hang 机咯， 哦，换机咯， 唔俾提，俾 新机，用几年换机啦， 新机嚟噶， 新机，哦 ，OK OK， 系啊，所以先觉得奇怪咯， 嗱，即系加加埋埋所有嘢系嘛，你意思系？ 是啦是啦是啦。 唔俾讲，好在而家俾讲冇事。 是啦，我都担心㗎、我都担心，我怕一担心即一我一讲佢又嚟咁样。 喂阿法传教下佢啦，应该点呀，系咪又系搵啲白解消下咁就算啦。 都请咗土地啦，应该冇嘢啦。请土地都可以主持好多事嘅。 是 即系等于有啲人搞唔掂个城隍庙咁咋嘛。 喔 城隍就系处理呢样嘢嘅。 好喂，咁希望你呢个月大步揽过啊，所有嘢。 好， 仲有一个月喎， 仲有一个月。喂，晒太阳。 冇时间，冇时间，我相信。 好嘛， 已经成日晒噶。 已经成日晒噶啦。 已经成日晒噶啦。即系衰起上嚟，突然间黐埋就黐埋咁样。 系嘅，系嘅。冇事啊，你笑得咁开心 ，OK 嘅，少少嘢啫。 系，好， 好啦 ，thank you，OK， 好， 好， 拜拜。 拜拜。喂，晒太阳，我成日都讲嘅，呢啲系咪？要做下㗎，成日都要啊。 肯定要啦，无论对健康或者撞邪都系啦。 其实呢有啲人呢譬如睇我哋风水呢仲会有啲大肚婆啊。个 BB 呢 嗯 有时会可能係唐氏综合症或者有啲问题地贫啊。咁、 哦哦、 其实我哋会叫佢点呢除咗摆好个风水之外呢仲要晒太阳。 真係。 係晒太阳。 同我 BB 晒。 係会改善嘅。 嗯。 係。 咁当然啦即係晒太阳当中啦即係你自己要计下个时间啦唔好烈日当空啦如果唔系都会晒伤啊。 当然啦同埋有问题嘅时候可能个 BB 三个月嘅时候呢已经要即刻就搬风水或者要改变风水㗎啦。係 呀。 因为我有个弟子曾经试过就係咁嘅情况。 咁、 哦、我一见到佢有咁嘅情况即刻叫佢搬咗奶奶度住、 嗯。 直至到生出嚟。 哦、 最尾个小朋友系冇事嘅。 哦，咁样同埋、嗯、搬到啊，冇问题啦。有啲我惊搬唔到啫。 其实都搬唔到啊，咁咪夹硬去奶奶度住住到佢生出嚟为止咯。 嗯， 咁佢就冇咗先天性嘅病嘛。 哦，咁样。 嗯， 好，喂，不如讲单七月发生嘅灵异事件先啦。 讲啲劲啲嘅。 系啊，嚟啊。 咁啊，喺铜锣湾嗰边啦， 嗯， 有个旧式嘅公屋啦，应该都叫做， 嗯， 圆形嘅。 一等嘅啫， 系啦系啦，好易认嘅，咁嗰啲好旧式噶啦， 系 咁都上去区前都几有气氛嘅， 喺半山啦、 啊，系啦半山啦、 啊，系 咁咧就事完就系、是、当年就系有一家人就去揾我啦，叫做撞邪嘅，咁啊讲到好凝重嘅话，有啲其他嘅仇家落嘅光头， 哦涉及光头嘅， 系啦涉及嘅，唔好讲清楚嘅，咁啊上去啦，当时咁啊知道嘅屋企都好有。几个人以上都觉得有嘢啦，咁、嗯、当时就带住可能我都有五六个徒弟上去嘅、 嗯， 因为都复杂嘅，见咁多人嘅时候，咁我上到去咧，原来哇有九个人住喺间屋里边， 咁大单位嘅咩？ 都算大单位，但系佢唔系净系原本啲人，佢系两公婆，跟住应该三个小朋友，我冇记错、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可能女朋友、男朋友嗰啲喺埋度住嘅，咁成间屋咧当时逼咗九个人喺度嘅。 哦 即个气氛就好压抑啦。咁、 哦、 当时我哋打开咗道门，咁咧我有一个新学嘅徒弟咧，身体唔系几好嘅、 嗯， 就企咗道门度，觉得诶、哎、我挡住啲嘢先，师傅我帮你。 嗯， 诶咁啊领嘢啦。跟住佢就俾一啲灵界，我驱邪嘅时候咧，佢冲撞到个门口佢嘅情况。跟住个第二个礼拜咧，佢生蛇。 即系你叫佢企喺门口？ 唔系我叫嘅，佢觉得我要帮师傅。 哦， 我企喺门口挡住啲灵界先。 哇，咁样 系啦， 系新学 嘅 啫， 新学嘅，诶、欸，越系新学嘅越够胆嘅，系一定系咁噶啦，同埋唔清楚个程序、 啊， 其实应该我哋开门俾佢走， 系咯， 系啦，或者去即系唔好企喺嗰度啦， 哦， 咁佢企咗嗰度冲撞咗一下之后系唔舒服嘅、 啊， 但系佢唔舒服系去到第二个礼拜就生蛇咯， 哇，佢生蛇， 系讲紧一个二十出头嘅僆仔， 嗯， 生蛇冇乜可能嘅正常，系啦，咁因为佢身体又唔系话好正啦，咁啊当时生蛇都几痛嘅，咁啊好在我哋喺法科里边咧又有一啲治蛇嘅符嘅， 哦，咁样 冇错啦，咁我哋有啲食蛇嘅符嘅， 哦， 咁啊当时就帮佢做咗一样嘢，都好快退咗啦， 系， 咁所以都几劲嘅，其实知道嗰单嘢， 嗯， 咁同埋去到咧就好大嘅问题咩咧？第一人多。 嗯， 第二呢那个家属里面呢有一个人嗰、那个佢个仔个女朋友啊系有阴阳眼嘅。 咦咁佢见到咩 咁佢就不停话见到鬼。 嗯。 系啦即系好多嘢嚟伤害佢哋。咁跟住呢就另外一个呢我唔知系细妹定系都系女朋友啦。突然间唞唔到气喎。 嗯。 哇咁就好大件事啊驱邪你驱嘅 A 君。跟住 B 君话唞唔到气 ,C 君话见到鬼 ,D 君话有啲飞嚟飞去。哇好难处理好、 哦、 难处理当日。咁、 哦 啊、最尾嗰个又紧张啦又难处理个气氛又恶劣啦。咁我最尾做完咗啲简单嘅嘢我就停咗手㗎啦。係、 哦、 啦淨係叫佢呼吸返先。我驚有人突然出事。係啦咁就停咗嗰日嗰件事。咁跟住点样要求佢哋应该要求佢哋每次嚟两个人嚟我道坛、 哦。 去继续去做呢个驱邪嘅法事。 但其实咩事先真係光头 啊据佢所述呢佢係开铺头嘅附近。 哦， 跟住有一个另外一个铺头咧，同佢系有阿娇啦，我唔知咩事啦。咁、嗯、跟住咧，佢又派啲针去睇睇人哋个铺头做到啲咩嘢。 系， 系啦。咁就传闻中咧，嗰人嗰个铺头个阁楼就摆咗个坛嘅。 哦， 咁、那个坛前边咧，突然间多咗啲落降头嘅嘢。 例如啲咩？ 话有个盘上面有啲血，有一只生鸡死咗上边。 哇！ 跟住咧系好多虫喺度咬住只鸡嘅。 见到嘅肉眼。 系见到嘅肉眼，见到嘅嘢嚟嘅，即系祭品嚟嘅。咁咧呢镬嘢咧就系嗰间铺头请咗个大陆师傅落嚟， 系 去做佢哋嘅话。 哦。 啊，咁我唔知点解佢觉得嗰间铺头做佢哋，咁肯定有原因噶啦。 系啊系。 只不过佢哋唔想讲。 嗯。 系啦，咁我亦都冇去深究去问人哋呢啲嘢啦。 嗯。 咁就帮佢驱咗邪，咁跟住就逐步一个一个嚟啦。 系。 咁就会容易好多啦，所以驱邪其实都呢啲都好紧要， 就系、是、七月节嘅， 冇错，因为特别劲噶嘛。 哇，咁应该唔系一时三刻噶咯噃，佢搞到呢啲 咁肯定有啲仇口噶啦。咁但系当 你头系唔会立刻噶嘛，你都要慢慢搞。 有啲酝酿嘅啲时间，系啦系啦，但系都可以好快嘅，当然都 系 啦，几日啦，你当最快都要。 咁好啦，佢话个女朋友见到嘢，咁见到啲咩？喺个屋度见到嘢。 佢话见到灵体搞佢嗰个细妹定唔知另外一个女士啦，即系好细个，咁啊嗰个人吓到系唞唔到气啦当场。咁其实咧，我哋驱邪有时会遇到呢啲好严重嘅疾病出现啊。咁我哋要停啊呢啲，即系要真系再唔得就999噶啦。 我梗系啦，你涉及到 系啊 紧急嘅嘢。 如果唔系上到嚟就即系到时师傅你系咪整死咗佢咁？咁就好大镬嘅。即系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啲咁嘅经验，就会即刻停手有啲嘢。系啦，因为都试过嘅呢一类型。因为有啲受害者佢其实可能已经系三四日冇食个饭啦。 系 你去帮我驱邪，驱邪佢会成个晕低噶。 唔系，所以要拍住咯。而家有时即系你证据嚟噶嘛，系咪啊？ 系甚至乎好多嘢唔俾得太多符水佢饮咯。因为有啲人会觉得话有啲师傅你会唔会落咗啲嘢？点解佢一饮完就咁嘅反应咧？咁我哋都会落得好少嘢嘅，通常。 哦，咁所以呢单嘢其实从嗰个地方冇关系嘅，只不过佢啱咁好咁啱喺嗰度住喺度开铺啫。 冇错冇错，咁同埋嘅气氛系比较奇怪嘅。 唔系嗰等楼系阴啲嘅，好似 阴啲圆形噶嘛，嗰啲 design 啊喺中间有啲光射落嚟咁。 因为通常呢啲设计咧就叫做好似有一个天井咁样。 冇错， 系咪？如果你话井字型嗰啲，又系成日容易跳楼噶嘛？ 佢呢啲都多人 呢个多噶， 多多 系啊！佢又系有一个中空噶嘛？ 嗰个气氛令到你唔系几好咯， 系嘛？ 系啊，咁啊，成件事个气氛就好恐怖。大佬，你打开到大门，我惊你突然嘭一声冲出去，就飞咗落去噶啦。 系啊， 所以即系我徒弟可能当时顶住个门都系有啲咁嘅惊咯。即系惊啲人咧，佢佢话斜突然冲出去，飙咗去跳楼咁咪 系 好大件事噶。 不过佢自己顶咗。 系自己定咗，系啦系啦，系啦，惨啲咯。 OK， 冇事啦，系嘛， 冇事冇事，好快冇事啦。生蛇但痛噶， 系 系喺个膊头到个胸口度起咗啲一点点一粒粒嘅睇到嘅，有相啊，得闲我抄翻啲相俾你。 OK， 好啦，喂，咁我哋一阵间咧喺12点之后啦，已经进入咗咩话？你头先形容系呢个 由呢个夜子进入早子时啦， 早子时 系啦，即系正式过咗十二点啦， 就正式开门啦。 可以咁讲，因为好多人成日以为14、15开门，其实唔系嘅，七月就开咗啦， 开噶啦已经， 系啊， 已经开始 feel 到有啲嘢埋身 嘅，呢几日都冲关啦，大佬， 同埋有啲有阴阳嘅朋友，其实佢已经讲紧咧。接近开门嗰啲时间咧，个气场唔同咗嘅。 啊，因为其实咧，如果玄学讲啦，咁唔系话净系话嗰个节日啦，我哋佛教就话盂兰节啦，咁我哋道教就系中元节啦。咁其实亦都玄学上面佢觉得呢个系一个阴阳嘅气交啊。咁所以喺呢个阴阳气交嘅时候，就会啲阴间同阳间嘅嘢捞匀啦。咁所以有 feel 嘅人就会特别觉得呢啲气场变咗啦。 好，大家一齐喺呢几分钟。feel 下个气场咪唔同咗先吓，如果有即刻打电话嚟， 挤咗 A4 纸落地下睇佢喐唔喐啊？ 吓 咁样， 冬至嘅时候都可以噶，冬至嘅时候都可以噶， 系咩？ 系啊， 好，而家试下，俾时间大家试下，好，翻嚟继续我哋第二小时恐怖热线， 恐怖热线，潘小聪，13499。 Imagine， 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My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咁又唔好咁谂，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理财家、 教育家、 生活家、 体育家、 艺术家、 娱乐家、 慈善家，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 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Metro 8 Family。